争球也 是 广厦的球权， 对， 争球也是广厦的球权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啊，就是你要是判争球呢，我还有一次在防你界外球的机会， 对， 对吧？你要是这个球呢，就是对方罚球，然后咱们一是你要看他罚中罚不中，罚不中的话，你必须要有篮板球， 嗯， 罚中，领先我们三分，18秒5，你要布置一个三分的战术，是一个快两分，还是说呢，我就是赌一个三分球？孙明辉来执行罚球，哎，第一罚没罚中， 哎，这咱们机会， 哎，给首钢机会了啊。因为你两罚一中的话，那首钢这边选择就多了。 对， 18秒5，孙明辉来执行二罚，首钢队啊， 他吧，他也紧张， 哎，他也紧张，对，谁这时候都紧张， 对吧？来二罚，两罚 不中， 哎呦，让琼斯抢了一个前场篮板球，两罚不中的情况之下，哎，成也琼斯，败也琼斯啊，结果琼斯抢了一前场篮板，又造成了北京首钢队的犯规。孙明辉竟然是两罚不中。但是首钢队这边呢，竟然是丢掉后场篮板，这错进错出啊！琼斯站上罚球线，琼斯之前的这个罚球呢不多，他的罚球命中率呢80%左右，第一罚罚中，准备来执行二罚。孙明辉啊，长出一口气啊， 嗯， 这要是刚才两罚都不中，对吧？ 背锅的就是自己， 哎，背锅就自己，对方的结果。 哦，琼斯发现了， 琼斯两罚两中，首钢队这边的落后三分，对方先犯规， 啊，犯规不多数， 哎，够五次犯规了，再犯规就罚球了，89-92，首钢队现在需要一记神奇的三分球，将比赛拖入加时啊！刚才如果两罚不中，拿到这个篮板球，你落后一分是吧？你就有绝杀对手的机会。这样的话13秒1的时间，首钢队这边吉布森突破， 啊， 上篮， 啊， 给两分，还是要防界外球，琼斯拿球犯规，6秒3， 这考验琼斯的时候，这琼斯咱们说本场比赛对方助攻首钢的 MVP， 看看给不给机会啊。 但成也琼斯败也琼斯嘛，人家那前场篮板球可能最后成为决定比赛的关键， 对， 最后的这个罚球也会成为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所在。 前面发挥的很一般是吧， 哎， 到最后造成了决定比赛胜负的人， 最后就是你看他的持续性稳定性， 嗯，嘿， 还真准啊， 对， 80%的这个赛季罚球命中率，现在呢3罚3中了， 而且他是打两场比赛嘛，对吧？ 对， 这80实际上也没有太大这个参考意义。 还真是挺稳，但是时间不多了，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还有5秒钟的时间，吉布森超远距离三分球不进，这样呢球砸篮筐前沿，全场比赛结束，91-94，北京首钢队呢在一场可以算是跌宕起伏的比赛当中，最后的时刻没有能够稳住局势，虽然说一度在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呢，我们是将比分反超了一分， 对， 但是那个时候连续的出现几次失误球，包括在最后的时刻丢掉这个罚球的后场篮板，成为了影响比赛走势的关键。但最重要的还是你开局的时候的那一段进攻不得分， 对，咱们说其实首钢今天呢就是在最后这段韧劲儿，打出了首钢应该有的一个精气神，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比赛表现啊，这是非常典型的首钢的这种比赛。但是呢在咱们说阵容其实相对有一些优势的情况下，就内线高度也好，还是说咱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五上五下的阵容也好，在有优势的情况下，咱们不应该上来挖这个20多分的大坑，这是球队非常不应该出现的一个问题。 嗯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也就结束了啊！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马上进入到时间所剩不多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，请周贺更加详细的为我们来点评一下今天首钢队和广厦的这场较量。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，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，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，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，还送转角皮墩，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。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， 拥抱因为失